故事广播与您相伴。北京时间8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不知道啊。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哟，我光看热闹了。听说这展览得排3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啊。 别麻烦了， 别麻烦了， 锁定北京故事广播，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田阳。今天呢，想跟大家聊一场展览，还有一位真正的艺术大师，漫画人间丰子恺的艺术世界。这场展览最近正在中国美术馆举办，这是丰子恺诞辰120周年系列展的第3站。之前香港的第一站和浙江美术馆的第二站都是反响强烈，甚至因为参观人数众多而延期举行。咱们北京站的展览和前两站有所不同，这一次是集合了中国美术馆、浙江博物馆以及丰子恺家族和个人藏家所收藏的丰子恺作品，而且这些作品全部都是第一次在北京展出，可以说是非常珍贵的。那今天的风从哪里来，咱们就借着这次展览跟大家聊一聊丰子恺先生的艺术世界。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丰子恺1898年出生在浙江桐乡石门湾，他的祖上在石门湾开设了一家小染坊，名叫丰桐玉染坊，有上100年的历史。不过丰子恺的父亲并不关心祖上的生意，只是一味地埋头读书应考科举，可惜事与愿违，他考了几次一直都名落孙山。丰子恺出生前家里已经有6个女孩，他是家里最小的孩子，也是家里同辈中唯一的男孩。丰子恺3岁的时候，37岁的父亲居然考中了举人，全家大为振奋，也认为是丰子恺这个孩子给家里带来了好运。可惜丰子恺的父亲后来因故没能进京会试，后来科举制度就被废除了，自己的仕途不能如愿，丰子恺的父亲就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了儿子的身上。他在家里设了私塾，又招收了几个亲戚家的孩子，亲自教他们读书识字。丰子恺从小就对线条和色彩有一种敏感，最早触发他产生绘画兴趣的是千家诗里的插图。千家诗的每一页上方都有一幅木板画，比如第一幅是大顺耕田图，画着一个人和一只大象栩栩如生，非常形象。丰子恺是越看越喜欢，唯一觉得遗憾的是图画没有颜色，于是他就向家里染房的师傅要了一些染料，在小钟子里融化之后，用笔蘸着染料往画上涂，有了色彩，画面立刻变得鲜活起来。丰子恺从此爱上了绘画。有一次，他意外发现了一本人物画谱，就如获至宝，一有空就拿出来临摹。没过多久，就把这本画谱描了个遍。丰子恺9岁的时候，父亲去世了。他也转到了另一家私塾上学，他把自己描的画拿给同学们欣赏，得到了大家的一致称赞。后来私塾的先生也知道了丰子恺喜欢画画，还拿来了一幅画谱里的孔子像，问丰子恺，你能看着这个样子画一张放大着色的吗？丰子恺说当然可以了。回家之后，他就在姐姐的帮助下，用方格子放大的办法按比例描绘孔子的轮廓，然后再涂上颜色，不到2天就把画像完成了。 先生把这幅形象鲜明的孔子像挂在了私塾的堂前，让学生们对着行礼以示尊敬。从此，丰子恺小画家的名声在家乡就传开了。丰子恺幼年习画的时期，基本没有老师的指导，靠的全是自己的聪颖资质，一边领悟，一边临摹，慢慢的摸索前进。说起丰子恺这个名字，其实并不是他的本名，丰子恺的本名叫丰润，还有个小名叫慈玉。一开始先生嫌润字笔划多，就给他把名字改成了丰仁。1914年，16岁的丰子恺以第三名的好成绩考上了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在这所学校里，有位叫做单不安的国文老师给当时还叫丰仁的这位小才子取了子恺这个名字。凯字有着欢乐和乐的意思。浙江省立第一师范这所学校对丰子恺可以说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他在那里不仅有了新的名字，还遇到了自己的人生恩师李叔同先生。您现在收听的依然是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主持人田阳。今天咱们聊的是丰子恺这位中国现代杰出的文艺大师。最近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的丰子恺展览，一共展出了150多件作品，全方位地展示了丰子恺的多重身份，包括画家、散文家、艺术理论家、音乐教育家、装帧设计家和翻译家等等。丰子恺先生一生涉猎广泛，不过影响最大、最为世人称道的还是他的漫画，他也被誉为是中国的漫画之父。前头我们说到，丰子恺小时候画画并没有人教，靠的全是自己的天赋。后来他到了浙江省立第一师范读书，才遇到了他的恩师李叔同，也就是红衣大师。而李叔同对于丰子恺的影响可以说是贯穿了他的一生。1914年，丰子恺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由于李叔同的大力提倡，学校里的师生对艺术教育都十分重视。丰子恺曾经写文章回忆说，当时学校里就有开天窗的图画教室，有单独坐落在校园花丛中、拥有2架钢琴、5-6架风琴的音乐教室。对于一所中等规模的学校来说，这样的艺术教学配置，不要说在当时，就是在现在，那也是非常优秀了。就是在这样一所学校里，丰子恺开始师从于李叔同，接受了正规的音乐和美术教育。李叔同曾经在日本留学，在东京美术学校学习油画，同时还学习音乐。他是中国油画、广告画和木刻的先驱之一，可以说是一位旷世奇才了。当时李叔同在学校里教素描写生，教的都是西洋画的技法，也是丰子恺从前从来没有见过的。美术课上，李叔同会在画室里放一尊石膏头像，要求学生直接对着头像临摹写生。咱们现在的美术课都是这么来的，但是当时学画画却没有这种先例，学生都是比着画的范本来临摹，从来没学过写生。课堂上的其他同学都画不出来，只能照着范画来画，只有丰子恺和少数几个同学坚持照着石膏来写生。课后丰子恺一有空就背着画板到西湖去写生，常常是流连忘返。从这个时候开始，绘画就不只是他天然的个人爱好了，而是成为了他孜孜不倦的艺术追求。李叔同先生不仅在艺术领域教导丰子恺，更是在各个方面去帮助丰子恺的成长。丰子恺读书的时候也曾经犯过错，当时学校有位姓杨的训育主任， 作风性情比较粗暴。丰子恺因为一点琐事和这位老师发生了口角，一言不合竟然动了手。虽然只是推推搡搡，并没有真正打架，但是这位一向盛气凌人的训育主任不肯善罢甘休，要求学校立刻召开会议处理丰子恺，主张开除他。这个时候李叔同站起来说了一番话：学生打先生确实是学生不好，但做老师的也有责任，说明没教育好。不过丰子恺同学平时都能遵守学校纪律，没犯过大错，现在就因为这件事开除他的学籍，我看处理得太重了。丰子恺这个学生是个人才，将来大有前途，如果开除他的学籍，那不是葬送了他的前途吗？毁灭人才也是我们国家的损失啊。李叔同这番话合情合理，训育主任不好接话。接着李叔同又提出了自己的主张：我的意见是这次宽恕他一次，不开除他的学籍，记他一次大过，教育他知错改错，我帮他一道向杨老师道歉。李叔同的建议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赞同，丰子恺也因此逃过一劫，保住了学籍。丰子恺回忆，那时候李叔同的宿舍案头常年放着一册明朝理学家刘宗周写的书，叫《人谱》。在这书的封面上，李叔同还亲笔写着“身体力行”四个字，每个字旁边还加了一个红圈。丰子恺看到这本书觉得奇怪，李先生专精西洋艺术，为什么还爱看这些老古董呢？而且还把它放在案头。后来有一次，李叔同叫丰子恺等几位同学到他房间里去谈话，他翻开这册人谱，指出其中的一节给他们看：士之至远者，当先弃实而后文矣。这句话简单来说，就是要做一个好的文艺家，必须先做一个好人。后来李叔同在出家前把这册人谱连同别的书一起送给了丰子恺，这句话也成为了丰子恺一生所守的人生信条。夕阳上晚上，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壶浊酒尽余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这里是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我是主持人田阳。今天咱们聊的是丰子恺先生的艺术世界。说起来，最近几年市面很流行那种文艺范儿的日历手账本，前几年呢有一套非常受欢迎的日历，里头用的就是丰子恺先生的漫画来当的插图。说到丰子恺先生的漫画风格，常常都是寥寥几笔就可以勾画出一个浓浓的意境来。他在遵循中国传统的水墨线条的基础上，又融汇了西方的速写，既有写实性又有抒情性，可以说是下笔成趣了。前头我们讲到丰子恺的恩师李叔同先生，他曾经在日本学习西洋油画，李叔同希望丰子恺也能到日本去深造，更进一步的学习西洋画法。从1921年的春天到那年的冬天，丰子恺在日本东京度过了10个月的时光。关于这段经历，丰子恺在《我的苦学经历》这篇文章中也有所记录：我在这10个月，前5个月是上午到洋画研究会中去习画，下午读日文，后5个月上午学日本文，而每日下午到音乐研究会中学提琴，晚上又去学英语，然而各科都常常请假，拿请假的时间来参观展览会、听音乐会、访图书馆、 跑旧书店。听上去生活很丰富，但丰子恺在东京的学画并不是那么顺利。他曾经描绘当时的心态，到了东京窥见了些西洋美术的画影，回顾自己的贫乏的财力与境遇，渐渐感到画家的难做，不觉心灰意懒起来。说到画家难做，第一个原因是因为丰子恺家境贫寒，他当初到日本留学用的经费都是在亲朋好友中筹借的，可想而知这一段留学生活并不宽裕，油画颜料和画布又都很贵，巨大的开销不是一般学生可以承受得起的。不过画家难做还有更深的一个原因，因为文化差异，西洋画在当时的国内根本就没有市场，大众对西洋画也没有什么认知，丰子恺要想靠画油画来谋生简直就是异想天开了。而对于丰子恺自认的财力贫乏，其实是一种错位的理解。我们知道中国的文人画更讲求趣味，而丰子恺天生就是诗人气质，文人气息浓厚，油画呢则是重技术重技法，所以说丰子恺的才气和西洋油画可以说是很不对路的。就在这个苦闷的时候，一位当时日本的非主流画家的作品进入了丰子恺的视野。有一天，丰子恺在东京街头一个旧书摊上发现了一本画集，里头清新脱俗的简笔画深深地吸引了他。丰子恺说，这寥寥数笔的一幅画，不仅以造型的美感动我的眼，又以诗的意味感动我的心。这位日本画家就是竹久梦二。竹久梦二在日本美术界是个另类，他的画法是融东西于一炉，构图是西洋的，趣味是东洋的，最擅长用简练的笔法来诗意地描绘人间百态。竹久梦二的画可以说是一下子击中了丰子恺的内心，让丰子恺刹那间醍醐灌顶，认清了自己的方向。由于经济上的原因，丰子恺不久就从日本回国了。临走之前，他特地委托友人替他留心竹久梦二的画册，后来朋友果然给他寄了好几本过来，这些画册给了丰子恺极大的启发，从此丰子恺开始了他的风格觉醒。回国以后，丰子恺到浙江上虞的春晖中学任教，和妻子儿女一起过起了世外桃源一般的生活，这段温馨的生活也触发了他的创作灵感。1924年，丰子恺发表了他的第一幅画作，叫《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画的是茶楼的一角，客人已经散去，桌上放着茶具，卷起的窗帘外悬着一弯新月。画面只有寥寥的几笔，却有很强的感染力。丰子恺从此一炮而红。1925年，郑振铎主编的《文学周报》杂志需要用插图，就向丰子恺来邀约。收到画后的郑振铎如获至宝，把这些作品加上子恺漫画的题头发表在了杂志上。也是在这一年，丰子恺的第一本画集《子恺漫画》也出版发行，并且风行全国。中国现代艺术史上第一位被称作漫画家的画家就这样诞生了。 风是由空气流动引起的一种自然现象，大风起兮云飞扬，桃花依旧笑春风。风还是风潮，是风物，是风景，是风格，是风范，是风度。风从哪里来，你一定想知道。 风从哪里来，您一定想知道。大家好，我是田阳，今天咱们聊的是丰子恺先生的艺术世界。最近一场叫做《漫画人间》丰子恺的艺术世界展览就正在中国美术馆举行。我们前头说到，丰子恺先生一生涉猎广泛，除了最有名的漫画之外，他的散文在中国新文学史上也有着较大的影响。最近市面上就出版了一本叫《简单甚好》的丰子恺散文集，选取的名字展现了丰子恺的人生哲学，用一颗干净的心去面对复杂的世界。节目还剩下一些时间，咱们就来分享几段丰子恺先生的散文片段，感受一下这份简单和纯真。 丰子恺的漫画作品中经常描绘孩子的形象，在《给我的孩子们》这篇文章里，丰子恺是这样写的：你要我抱你到车站里去，多多益善的要买香蕉，满满的擒了两手回来。回到门口时，你已经熟睡在我的肩上，手里的香蕉不知落在哪里去了。这是何等可佩服的直率、自然与热情。大人间的所谓沉默、含蓄、深刻的美德，比起你来，全是不自然的、病的、伪的。就这么寥寥几笔，丰子恺把一个孩子的天性表现得淋漓尽致。孩子就是想哭的时候哭，想笑的时候笑，孩子是最会做自己的。而成年人跟孩子相比，就显得虚伪了很多，所以丰子恺特别憧憬的就是孩子们的生活。再比如梦痕这篇文章，我的左额上有一条同眉毛一般长短的疤，这是我儿时游戏中在门槛上跌破了头颅而结成的。相面先生说这是破相，这是缺陷，但我自己美其名曰梦痕，因为这是我的梦一般的儿童时代所遗留下来的唯一的痕迹，由这痕迹可以探寻我的儿童时代的美丽的梦。自从我跌伤以后，五哥哥每天趁店里空闲的时候到楼上来醒问我，来时必然偷偷地从衣袖里摸出些我所爱玩的东西来，例如关在自来火匣子里的几只扣头虫、羊皮纸人头、老姜壳做成的小脚、顺治铜细磨成的小刀等等，送给我玩。现在我对这些儿时的乐事已远远了，但在说起我额上的疤的来由时，还能热烈地回忆神情活跃的五哥哥和这种兴致勃勃的玩意儿。谁言我左额上的疤痕是缺陷？这是我的儿时欢乐的佐证，我的黄金时代的遗迹。读简单甚好这本散文集，有人说一个人一生要路过的风景、遇见的人、碰到的事、生命中的一切困扰，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用一颗干净的心面对复杂的世界，简单甚好。今天关于丰子恺先生的艺术世界，咱们就先聊到这儿。节目最后送出一首老歌《简单》，来自南方二重唱。我是田阳，代表编辑彭小雨，感谢您的收听。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内心更孤独，多少情在该我背负，能换得多少祝福？